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通过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观众们 ，Hello everyone。大家好， 大家好。每周一课，每天到两点的时候，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来听一听电台节目。尤其是现在夏天啊，天儿这么热，听一听电台的声音，能够消夏解暑，感觉到很凉快。 嗯，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很凉快。 Yeah, it's really, really nice and cool in here. I like it. 很舒服啊，一周就这么一会儿，凉快一下。来，今天呢，我们继续老友记的情景啊，像 Joey 一样的仗义，像 Joey 一样的做好朋友。 Mm-hmm. 啊，上一次我们都说了，他帮助 Monica 一起演场戏。啊、 Yeah, 他就是杀鸡儆猴，他演那个。是被杀的，对，鸡 ，right? He's the chicken. 哎，被开除的那一个了。 Yeah. 那这一次呢，他又帮菲比做什么事情呢？他现在做这些事情啊，我觉得都一般人都做不出来。 嗯哼， 真挺做不出来的。 Yeah, I mean, especially because 我们大家都了解 Joey。我们可能前几个形容词肯定会排除一个，就是一个爱吃的吃货。 吃货。 他是那种 吃货 Joey， 就是大量的吃货，不是那种就是什么每一个东西都喜欢咬一口，他就是喜欢吃。 他真的是饭量又很大， yeah. 而且呢，确实又很贪吃啊，是个吃货。 Yeah.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你真的要剥夺他吃东西的权利， 嗯， 那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来了，问题来了，有个朋友菲比啊，因为他那个怀孕了，菲比是个素食主义者。 Yeah, she's a vegetarian and she doesn't want to hurt animals. 因为她不想伤害动物，所以呢，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是她怀孕期间啊，她忍不住想吃肉了， 嗯， 但是心里非常愧疚啊，怎么办呢？又想吃肉，孩子需要肉，但是她又不想吃。在这种两难的纠结境地的时候呢，九宇竟然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决定要代替她来吃素。 Yeah, exactly. 她就说，在最后呢，其实你吃的呢，没有多伤害多少个动物，因为我少吃了，所以我的那一个肉量就给你了。 哎、 right? You can eat my portion.And then I'll be vegetarian. 你吃我的这部分该吃的肉啊，我就不吃了，我就做你那部分素食。 Exactly. 所以咱俩交换一下，我呢来帮你平衡一下，你就放心大胆的为了身体、mm-hmm. 你就吃吧。 Yeah, exactly. Go for it. 哇，就这种行为啊，他真的愿意能够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其实挺伟大的。 Yeah, he's so smart. Brilliant. 我们生活当中。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个呢？就不一定吧，是不是 ？I don't know， 他能说，能理解，可是他能不能做，我真不知道。I don't know。 好精彩啊，这句话。 He talks the talk. I'm not sure if he can walk the walk。 他是这么说呢，至少是说明他有这个心的。 Mm-hmm, 但是能不能做到呢？ Yeah. 这还得打个问号了。 Yeah 。 毕竟呢 ，Joey 是个非常非常非常肉食动物。 Yeah 啊，非常肉食动物。Yeah. 就是说这种老友的精神啊。啊，你们有好朋友哈、啊，自己有朋友，有闺蜜什么的。 嗯， 啊，你有个问题的时候，你闺蜜愿意为你这么做吗 ？Who knows? Who knows? 不一定吧。 嗯， 不一定吧。啊，在菲比这么纠结的情况下，她不想让菲比有负罪感。 他决定牺牲他自己。 Yeah, he sacrifices himself for Phoebe. 所以老有精神，这就是仗义，对不对？ That's what heroes do. 你看，老师都说了 ，it's like a heroes do. Yeah, that's what heroes do. 就像英雄的行为一样了。好，今天呢，我们的情景一会儿就来学习这个哈。大义灭啊、不是大义灭亲吗？今天的课堂疑问是这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来自乐乐。在学习口语的过程中，我听外国人对 How are you 的回答呢，都是 I am good. I'm very well. Very well. 或者是说 Not so good. Or not so bad. 可是我现在因为教幼儿英语，我发现这儿歌里面唱的都是 How are you? I'm tired. I'm hungry. I'm hungry. 真的可以这样回答吗？还有的人回答说 I'm happy. 这样对吗？ How are you? 然后别人回答这些How are you? 现在就很少是真的就是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OK, 他当然字面是这个意思，可是现在都是打招呼用了，就是就像中文说麻了你，然后你就没啥呀，然后就这样对吧、说麻了你，然后说我肚子好饿，我准备去吃东西。当然也可以，可是好像大部分的人就知道是只打个招呼而已，对吧？ 简单的回复一下就好了。 对，所以就是也可以，就是都是对的。可是因为现在口语中 How are you? I'm good. 一般就没事啊，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儿童歌里面的这个说 I'm tired, I'm hungry, 当然也不是错的。可是一般人现实生活中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就是他说不到那么细节的问题。 Yeah, 就算你饿，你可能就是没事啊，然后就自己跑去找个东西吃，你不需要跟对方说我饿，除非你想要他请你吃饭。 对。 对 吧。但是我们能理解儿歌这么唱呢，可能是让小朋友去学习。 对。 这些句型。 对，这是没问题的，对，这 it's perfectly fine, 都是对的。只是 you know, 就口语中比较少见而已。 那回答 I'm happy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说对和错是肯定是对的，但就是说不这么用。 对，就平时大家都知道 How are you? 没人真的想要知道你现在怎么样。对吧，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是是是。我们很多听友呢就是幼儿园的老师 啊， 有小学的老师，有中学的老师。 Well, that makes sense. That makes sense. 所以说自己这个拿不准的问题问问 Henry 老师挺好的。 Yeah, I got you. 挺好的。 I'll support you. 乐乐，我们都支持你啊。幼教很伟大的。Dreamer, 我们的老听众。想问 Henry 老师两个跟中文习俗相对应的英文表达。 OK。 我们中文中有忘年交。忘年交呢，他向 Henry 老师解释了一下，就说是指岁数和辈分啊有明显差距，但是呢在兴趣爱好和思想上有志趣相投交情深厚的朋友。如果用英语表达怎么说，能不能说 a good friend between or beyond generation? No, 我们没有一个专用的说法， sorry。 英文朋友就是朋友，您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对 对吧，就不需要， 英文中对朋友的界定，朋友就是志趣爱好兴趣思想相投的，就叫朋友。 对，他的定义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想要强调他的年龄比你的大，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以吧？ He's an elderly friend, 年纪稍长的朋友。 Yeah, 可是这不说明你跟他之间 的关系， 对，差年龄差距，这平时英文好像就不会说的， 就没有刻意的去强调咱俩年龄有差距， 这很正常啊，对吧？ 是、 这算还是比较正常的东西， 再说了，朋友跟友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友谊，就是一个最没有界限的、最没有界限的概念。 对对，我们就是 I don't know, 可能就是对朋友的这个想法会有点不一样，可是就是你的跟他关系比较好，你跟他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类的，平时都一起玩什么这样或者聊天，就是一个 friend, 然后剩下的就不重要了。 对、就是你来自什么样的阶级，什么背景啊、家庭情况如何呀，这些是不那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 friendship 是比较纯粹的。他就没有其他的那些关系那么复杂。 Yeah, it's just a friend, 就是 利益较少而志趣相投更多。 Yeah, 这是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关系。 Yeah, 比较纯粹、简单。干儿子干女儿、通常这概念指的是老一辈啊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之间相处甚好、从情感上呢视为自己的亲生的女儿和儿子一样对待。 OK, 但这法律上没有那种收养关系。 OK, 我就查了个字典啊、说有 adopted daughter, adopted son, 或者是 a nominal foster daughter or son. Oh my god, 感 觉跟中文的意思不大符合呀。嗯，老师您看外国有没有这种说法和习俗？ OK, alright, 所以就是在国外我们有一个我们叫 godfather 或者 godmother, godson, goddaughter, 类似这样，你也可以说 godsister。 可是这个现在就挺对应的，这个中文就是干女儿干儿子、goddaughter, godson, 我们一般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稍微正式一点这个说法，所以一般就是我不知道中文这中国这边是怎么就谁先想出了这个主意，就是你现在你是我的干女儿了，是这样的吗？还是会正式一点，就是在国外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父母会去找一个好朋友，然后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孩子的 godfather 或者 godmother。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以前有这个传统，it's from a religious background, 可是也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就比较容易就是 you know die you know,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保险，对吧？所以就是我有一个孩子，然后我恐怕就是我以后出问题的时候谁照顾他们，所以我跟我的好哥们儿就定好了，我当你的儿子的 godfather, 如果你出事儿我会把他、 交给你， 对，他 照顾， 对，他会交给我照顾，然后如果我出事儿我的孩子会交给你，所以这样怎么样呢？咱两家的孩子都有爸。有一点是这样，所以特别正式，然后你去找一个人当你家孩子的 godfather 或者 godmother 是属于一种荣幸， it's a very high honor,对，这种责任感。那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干女儿干儿子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一种 custom,还是就是 习俗上可能没有你们完全的一一对应， 对，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正式， 没有那么正式。 那也许是一个就是我们两家孩子都挺 close 的 ,right? They're friends, 然后我就好，那你现在是我的干女儿了，就是类似一个这样吗？ 哎，有点 okay, 文化的含义在里面。 那这个没问题，所以就是正式一点的我们会说 godfather, godmother。那如果是那种情况呢，我们就会说 adoptive daughter, adoptive son。 adoptive,是 T-I-V-E。 对。也可以说 adopted, 可是这个就有时候别人会想到就是真的被领养了。 法律上有领养关系的叫 adopted。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会比较稍微you know, 没有那么 casual 一点。 casual 一点。 对，我高中的时候是天天去朋友家的，然后就跟他们家人一起玩，然后那个在最后他那一家人我都说 oh yeah, they're my adoptive family.就是我领养的一家人 ,OK? 然后这就比较 casual,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比较对应一点，就干对，所以你可以说 adoptive daughter, son, mother, 但是在意义上的那种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母亲，用 godfather, godmother, 也还行。 这个可以，可是会比较就是正式一点，对，然后 要分摊风险的， 也会带责任感的 you know? 责任感的， 对，如果你说 adoptive mother, 然后你出事儿的时候，然后 you know, 他不太扮演那个父母的角色，那可能不太适合用 godmother, godfather 这样。 所以好，那我们就暂时采用 adoptive, 好了，好不好？ 对， 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有没有什么情同手足的干姐妹或拜把兄弟啊？ No, we don't have 就是 friends 就好了。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简直是什么什么兄弟， 我们简直是亲兄弟， 对，我们就说 we're basically brothers, we're basically sisters, we're basically family, 我们基本上就是兄弟了， 对， 但没有拜把， 没有什么结拜为兄弟的这种传统，这就没有。 刚才我跟 Tendon 老师解释那个结拜的意思啊，弄炷香啊， 对， 拜一拜啊， 没有这个 桃园三结义啊之类的，这是中国传统。 Yeah, this is more China stuff. 但对比起来听一听区别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三个问题来自 Young, 他说、 okay. 老师啊，我听了上节发音课我发现老师是不是有一个错误啊、他说那句话叫做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就是 Monica 搞开关那一节、他说老师您看那个 turned it off, 根据强音消弱音的原则吧、这个 turned it 当中的 N 是可以强音消除弱音的、所以呢是不是可以读成 turn it off? 然后就把的音完全给消了， 完全没了、这个怎么办？ OK， 样同学，我感觉你是从哪一本书读到了这个规律，然后就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可是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听一下他说的，他说的就是 turned it off。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也了解这个规则。然后这个不是规则，规律。这个规律是这样的，就是 N 连到 的 的时候呢，确实是像你说的，可是不常见。尤其是针对一个字，一个动词后面加 ED 的时候，我们能保留这个 ED 的音呢，我们会尽量。所以 turned 这个的跟 it 呢，能直接连读不用省略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连读过去，因为这样更清楚一些。如果这个的音给消失了，那省略了，我们这个 turn 连到 it 的时候呢，就听不到任何的音，可能会感觉就是对方语法有错误。所以就这种情况，我就这么说吧， turned it off 95% 的情况不会省略的，而会直接用它连读。5%的情况下可以省略这个的音，会见到省略，很少见，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想要保留这个的音。 好，有，但是很少见。而且我们标注的都是人家老友记里怎么说的，咱们就教大家怎么读。 对，他们说的方式，我就会把他的那个音标这么打出来。 所以这不是错误哦。 Yeah. 哎，我们既要读书，也要听实践。 啊， 来。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了，一起来进入到 Joey 一样仗义的情景学习。 OK， 菲比忍不住想吃肉，可是心里非常愧疚，在陷入两难境地纠结之时 ，Joey 决定要代替菲比吃素了。 There's a Phoebe on my sandwich. Phoebe, what are you doing? I'm selfish. I need the meat. The baby needs the meat. All right, look, you know when you're dating someone and you don't want to cheat on them unless it's with someone really hot? Yeah, totally. All right, okay. Wel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If you'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wrong, do it right. You feel better now? Yeah, but at what cost?6 more months, 3 meals a day. I'm gonna eat like, you know, millions of cows. Hey,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meat-wise? What? Well, I eat a lot of meat, right? Yeah. But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No extra animals would die, you'd just be eating my animals. Joey, I can't believe you would do that for me. Absolutely. I could be a vegetarian.There's no meat and beer, right? 好 ，Chandler 呢？当时在吃这个三明治的时候，哈，菲比是一下扑上去，直接就咬在他那三明治的另一边上。 对，而且 Chandler 还先问他，就是你要吗？然后菲比说不要， 不要啦，不要吃。 对，我不吃肉，我怎么可能会吃肉？然后 Chandler 就好，好吧，然后就自己咬了一口，然后菲比也就直接咬了另一边。 刚拿起来三明治不是挺长的吗？ 对啊， 菲比马上那一边就接上去了，完全是那种饿虎扑食的就扑上去了。Chandler 就大叫一声说， 他就说 There's a Phoebe on my sandwich。 哎呦，有个菲比在我的三明治上边，好像有个苍蝇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对，然后、就是、 在我的三明治上。 对，一般我们就这种 There's a fly on my sandwich， 然后就直接改成 Phoebe， There's a Phoebe on my sandwich。 有一个菲比站在我的这个三明治上边。好， Joey 就冲过来啊，他就说 Phoebe， What are you doing？ 菲比你干嘛呢 ?What are you doing? 你干嘛呢、这句话呀生活中真的太常见了、高频口语。 对。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读出来没有中式口音。 OK, 我们前面的 what are, 我们就发 water, OK, water, 有一个的的音然后直接就够了 ,water, what are you doing?Do 跟 in 之间我们要添加一个很轻的 w 音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好 What are you doing? 学习哈 What are you doing? 对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对大家注意这个 you do 这个 oo 的音是需要有一个嘴唇的滑动 OK 你的开头 you嘴唇是放松的，结尾嘴唇是嘟起来的，所以是 you you， 而不是 you you。OK， 不要先嘟嘴再发音，后面 do 就是一模一样的，你的开头 do， 这算是放松的，结尾呢就读起来了 do， 所以会连续两次这个嘴唇滑动 you do， what are you doing？What are you doing？ 哎，今天这句话，我们要求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哈，不管您什么年龄啊，不管您什么英语水平， 嗯， 我们希望你这句话今天一定要学说个大概， 嗯， 学说个大概个七八十、七八成左右 ，Yeah， 一定要会说，因为这就是英语， 这天天会见到的一句话。 你在干嘛呢？ 对，What are you doing？ 它有很多层的意思，有质问别人你在干嘛呢？ 就是，然后也可以是最近怎么样啊？ 哎、 就是或者你现在在干嘛呀？有事吗？有空吗 ？What are you doing？ 都是这么问的。 千万不能说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绝不能这么说了。既然都听了我们这课了哈、啊，来、我们再说几遍。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 Joey 的这个语速大概是 Phoebe,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对，就特别急的那种感觉。What are you doing? 就特快的时候就成了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但是 doing 还在那个地方。 对，还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关键词。OK， 所以它就会稍微快一点，可是还是很清楚的。 哎，今天你只要听了这节目，你就不能把这个再读错了、哈。好，继续往下，菲比就说， 他说 I can't help it。 哎，这个也是生活中的常用词语，就是说我情不自禁呢、 是吗？是这么说的吗？ 啊，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控制不了啊。对，这个我知道。 啊 ，I can't help it。 对。然后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这里 can't 的 t 会省略。OK， 他说的是 I can't， 结尾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can't。OK， t 的音肯定会省的。然后后面 help 跟 it 呢会连读 ，help it。it 的 t 呢会省略 ，help it。I can't help it。I can't help it。 I can't help it。I can't help it。 这个 can't 是一个关键词，就是我没法，对吧？重点是我不能，我忍不住，所以这个否认的这个 can't 会加一点重音，往下降一点，会狠一点。I can't help it。 四声，英文中有四声， 对， 不能否定。 I can't help it。I can't help it. I can't help it.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做不到，情不自禁，不可能。 对 ，What are you doing? I can't help it. 我就是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是有意的，我是故意的。 所以刚刚 Joey 说的这个 What are you doing? 有一点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呀、你一个吃素的人，你干嘛呢？ 对你刚刚还让我就是要监控你，然后你干嘛呢？你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 Phoebe 就 I can't help it. 好，这句话连读学习了。好，他继续说， 他说 I need the meat， 因为我需要肉。 The baby needs the meat， 肚子里的孩子他需要肉，他需要吃肉食，因为肉食里面有一些营养。 肚子里的孩子，总还有这种说法。OK，the、okay, baby 英文叫 the baby needs the meat， 肚里的孩子。 对。听起来英文就想英文 the baby in my stomach， 就感觉有点恐怖。 你那是胃里的孩子了，确实恐怖。 对， 这孩子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对对， 我们是肚子里啊， 的肚子里，胃里。OK， the baby needs the meat， 孩子需要， 孩子需要啊，孩子需要吃肉啊。那说的没错，确实是哈、 对啊，对啊， 孕妇嘛，就是要全方位的补充营养。 对啊，你孩子需要肉的 ，you need the meat。然后 Joey 呢就很无奈，他就 All right， look， you know。How when you're dating someone and you don't want to cheat on them unless it's with someone really hot. 他突然间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比喻。 就是一个 Joey 比喻。 Joey 式的比喻，大家看 Joey 来一个什么比喻，他说你想哈。 You know when you're dating someone? 就像是当你在跟一个人约会的时候一样、dating someone， 对，你知道、 约会， 约会的时候， 约会时候 ，and you don't want to cheat on them， 你呢不想欺骗他们啊，不想背叛他们， 对、 就是、，cheat on somebody 就是背着某人， 对， 出轨啊， 对，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接着 ，unless it's with someone really hot， 啊，除非是那个出轨对象。 特别火辣。 对， 这还有个 unless， 你看看 这个 unless 呢，就是一个括号，就是其实不用说的，就对他的比喻没有什么营养的，就他只是稍微加了一句，因为这就是一个 Joey 的一个行为， right？ 他就说 unless it's with someone really hot。 注意这个 hot 不是指很热哈，是指的是很火辣， 对， 啊， 火辣， 很性感，很火辣。 对，然后 Phoebe 就完全能听懂，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神逻辑， 是， 所以 Phoebe 就 yeah totally， 当然 是这样的， 对， 绝对没问题。 对，这还能需要说吗？Okay, yeah, totally. Totally. 然后 Joey 就说 All right,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这是一样的情况，同样的道理。 一模一样，一个道理。 哎，你看中文中啊，你说我英文怎么说成道理？ 嗯， 道理怎么说呀？英文就用 deal。 对， deal。 交易。 嗯哼。然后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回到一样同学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OK， 就是说这个 n， 然后什么强音，然后什么可以消 消弱音， 对，这个，所以这句话我们看一下 ，this is， 我们连读 this is，OK，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kind 跟 of 这一段呢，我们要连读，那你可以发 kind of， 你也可以发。Kinda 把 of 的这个 v 的音给省略，然后你也可以把 d 的音省略 ，kinda 就这么发。然后 Joey 这一次说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么说的 ，kinda，OK。Okay? 那这不说明这是唯一对的方式，也有很多人会把这个 d 的音发出来。可是，在这两个字的词组，一个常见词组第一，中把这个 d 省略的呢，还是挺常见的。因为一它常见 ，OK，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频词组 ，OK，kind of， 然后二呢，这个的它不是一个动词的结尾的这个过去的 ed，OK，所以这个省略的时候没有影响到它的时态。 嗯， 那今天提问的那个问题 turned 这个的如果省略呢，对方有可能会对你的语法有疑惑。 Oh, OK，所以就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有可能是一个 50% 的情况会保留的 ,50% 的情况会省略的，然后连读。嗯，那 Joey 呢，他说话的方式他有一个非常 Brooklyn accent， 所以他们说话会比较就是连贯一点，会有更多的省略。 Oh. 他就说的 kinda, OK? Kind of, 我们就说 kinda, kinda deal, OK? This is the same kinda dea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对，大家注意这里，same， 很多的学生肯定会发成 same， 应该是一个双元音 same， OK？ 啊 ，same， 对 ，same， 然后嘴唇再合上 ，same。 Same. 对 ，same. Same. 对，别发成 sam sam sam， 有可能会被对方听成Sam， 就是这个人的名字S A M. Same. 对，一定要有一个 a。 Same. A. OK. A. Same.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对 ，kind of deal. 嗯，对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同样的道理， 对， 同样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别看每一个字的意思，然后把它穿起来，不然你会想成就是这是一模一样的交易。 哎， 对，就会感觉有点奇怪， 说不通嘛，是不是？ 对，英文的这个 deal 呢，还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用法。然后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就是一个道理 ，same kind of deal，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啊。我是那比喻，就是那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 If you're gonna do something wrong, 如果你要做一件错事的话 ，do it right。 哎，这怎么讲？Do it right。 这挺可爱的。OK， 所以首先，他这个时候说到一半呢 ，If you're gonna do something wrong， 如果你要做坏事，你得好好的把这件坏事做好。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然后这个英文呢，就是更有喜剧感，因为它前面用了一个 wrong 就是错的，后面用了 right 就是对的，可是 right 也可以就是做得好， 的意思。所以这里呢，它是有类似一个双关语，所以它是有笑点的。If you're gonna do something wrong, do it right. 就是第一个反应会觉得这非常矛盾，对吧？因为一个 wrong, 一个 right, 可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一件事，你要做坏事，你得做特别坏的事， 就做到底。 做到底啊，对对对对，这个好。那中文就肯定很难翻译出来了，可是这个英文是挺幽默的这句话。他说到一半呢，转身从那个 冰箱里 拿出就是 全是冰冻肉的那些盒子， 而且是高质量的，不是 Chandler 刚刚吃的那些 什么 火腿啊、对 啊之类的肉。 对，他拿出一些牛排啊，然后什么这类的，全部就然后就转身说 Do it right。要好好的做到底、okay? 对，就是说你既然决定要吃肉了 对， 那你就吃好点， 对，你吃好一点，你吃到饱。 If you're gonna do something wrong, do it right. 吃够啊，尽情吃， 对，然后要吃好的，要吃好吃的。 然后说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他们吃完后就看到他们都躺在那边，然后他就问 Phoebe Feel better now? 是不是感觉挺爽的？ 对、啊、 好多了吧。 然后 Phoebe 就 Yeah,But at what cost? 他仍然是有道德在规范他、在约束他。他说哎呀好是好啊，可是、what cost? At what cost? 这就是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什么呢？ 对啊， At what cost? 对， At what cost? 为了我能爽一下，然后就是付出了什么呢？他就说 6 more months， 接下来这六个月 3 meals a day， 一天三餐。 然后他就脑子里算了一下， I'm gonna eat likeMillions of cows. 我真的会吃掉成千上万头牛啊。 数学不太好。 但逻辑没错，对吧？ 逻辑没错。 你确实要吃掉很多的动物。 对。然后他就说 ,Mommy cows, Daddy cows, Baby cows. 你看有牛爸爸，有牛宝宝， 有牛妈妈， 还有牛妈妈。 啊、对，然后说到 Baby cows 的时候他就突然间 ,No, I'll never eat baby cows. 哎呀不不不，我绝对不能吃牛宝宝。 对。 绝不能吃牛宝宝。 然后其实牛宝宝是这种肉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因为它特别嫩，叫 veal。 veal。 对。 就是小牛肉。 对，他就说 no veal。 no veal。 然后结果突然间想到 veal, 就是那么嫩，然后那么香，然后那么新鲜，然后就 oh, but veal。 然后又开始充满着憧憬， 对， 想了一想小牛肉是种什么感觉， 对，所以然后就哦，好好吃啊，所以你可以就听他的这个口音 No veal, 特别的怎么说肯定，然后就突然间哦 But veal, 好好吃啊， 但很渴望吃啊。菲比如果不是在怀孕期间的话，他真的是非常严格的素食， 他应该没问题的，对， 他是非常严格的 vegetarian。 一说到 veal 肚子里的宝宝就 听到了， 对啊，就 听到了、 哦、veal A veal, 就那样。 然后 Joey 就说 Hey,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meat-wise? 好，这是今天的第四句连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OK. What if I said? 这个很常见，就是 what if I said, 就是假设。 哦、right? 假设 。 要不这样，或者 对 这样。 对，或者这样。然后他就解释 what if I said,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Even things out. 这个很常见，就是我能把一个东西打平。 扯平。打平。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因为 even 就是使什么事情平衡。 对对，就是而且这个用法很广，就是连你剪个头发，然后你就发现这一边歪了，然后那边需要再多剪一点，然后你就跟他说 can you even it out?就是两边都弄平、 哦、所以他一定要接 even something out, 对，他把用 even 当动词了，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哦、 所以扯平就是或者是弄平衡 对，弄平衡。然后哪方面的呢？他就说 meat wise 所以英文呢就是可以就是在任何一个名词上加 wise, 就是哪方面、 哪方面的，然后他这里说就是肉吃肉方面的给你扯平、 哦、哟，那这表达学一学什么什么 wise 对 meat wise, 因为英文有这个 otherwise 对 吧，然后这个 other 呢就是一个非常广的说法，那有时候你想说具体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meat wise, 就是在肉方面的我可以给你扯平，剩下方面的你的这些问题我帮不了你， 哎， 可是吃肉这方面的我能帮你、meat wise。 好，看这句连读有没有什么关键地方。 好，开头的这个 what if I 很常见 ，OK, 它的发音是 what if I, 然后 said 结尾的它就省略了，这里它就顿了一下 what if I said, 然后他就接着说 I could could 跟 even 要连读 I could evenI could even, even 呢这里要注意这个 even 很少会见到它当一个关键词可是在这里它就是主要的动词它是关键词 I could even,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things 跟 out 要连读 things out, out 的特省略 things out for you, for 呢我们就弱读成 for,、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What if I said?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Hey,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Hey, what if I said?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Meat-wise. Meat-wise. 如果我说、在肉方面我能帮你扯平怎么样呢 你怎么看对 怎么样呢 对、然后 Phoebe 就 What? 啥意思啊 对就说 Well, I eat a lot of meat, right? 你看我平时吃很多肉吧 然后他就说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假设直到 baby 出生的时候 I laid off、好、来这个短语 laid off、 对 OK Wow OK 那正常情况下呢 laid off 的这个是代表你被开除了 OK 从公司被开除了、是一个口语的说法 被剥除掉什么身份了 对 I got laid off today 就是我今天被开 了 对解雇了 被开了 对或者公司可能会说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1000 layoffs什么类似这样的 下岗的 可是我们也有另一个说法就是用法然后就是比如我老欺负我们这另一个朋友叫 Mike 好吗我老欺负他然后我现在就在你面前欺负他特别狠然后你受不了了你就说 Henry lay off him 然后就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就别欺负他了 对所以英文有一个就是一个专用的说法就是这事儿你别再做了你别再欺负了你别再打了你别再踢了或者你别再玩了或者比如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一直就脸上有一个然后我一直抠他你也可以说 Henry lay off it 就让他去吧啊 就是别就对 别再弄了 对别再弄、所以英文就 lay off 就够了可是中文我们可能会说一个具体的动词对、可是就是任何东西别让就是让别人别再做了别再弄了我们就可以说 lay off something 让别人别再做某事了 对所以这里呢他说 suppose 那 suppose 就是有点假设又回到假设 right until the baby's born 直到 baby 出生的那一天I laid off it, 就是我不再吃了肉了。 我都不碰肉了。 对肉我就不再吃了对。 不吃了不碰了 对。对。所以就是 I laid off it, 这个 it 呢就是说肉。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口语的一个表达很常见、to lay off something。 对感觉进入了美国人民的生活。 对、 听了这样的短语以后发现这才是美国人民的生活。 这就是口语对其实这就是口语耶。yeah. 好这句话我们怎么流利的说出来呢 好Joey 呢他开头的 suppose,OK,、okay, 他只是在提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又强调了一次假设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这里呢都没有变化。可是 born 跟 I 会连读 born I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这里 laid 跟 off 会连读 laid off off 跟 it 也会连读 laid off it laid off it 然后 it 的特会省略 laid off it laid off it laid off it所以这里只有后面 born I laid off it 大家要多注意它特别连读的特别多 所以前面还好啦哈 前面还行对就是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对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对对就是这么说的。这里就是开头的部分就是还挺简单的。可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until, 这个字经常会被说错。最重要的是 till, 结尾的 L 的音大家一定要顶舌尖不要动嘴唇别发成 tu, OK, 不是一个 u 的音在结尾是 l。然后开头的 un, until 的 un, 也要注意别发成一个 un, 的音，它是一个顶舌尖的 n， 嗯，别发成 ang， OK， 不是一个后鼻音。 所以说这个句子的重点其实反而在 until 这个单词上，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读的读音呢都是 until， 哎，对 ，ang 也不对 ，to 也不对， 对， 啊，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字的发音。后面呢就是 born I laid off it。这里连读的特别多 啊 ，born I laid off it， 对 ，born I laid off，born I laid off it， 嗯 ，born I laid off。 如果你觉得你的 until 读的不好，那么你下次就选这个句子练一练。 嗯， 啊，当然新同学我们还是建议选第一句和第二句 ，yeah， 比较简单一点，而且更常见，对， 对吧？ Yeah. 所以这个 until 啊， 嗯、 until 绝对不是 until， 对， 你能听出区别， 对， 好， 所以这句话我们来两遍吧。 好的 ，suppose。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对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语速。 好，他就说嘛，假设哈， 嗯、 孩子出世前呢，我就先戒掉肉了。 嗯 那 他就说 ，No extra animals would die， 那就没有额外的动物会死掉了，对不对？ 对啊 ，You'd just be eating my animals， 你不就是相当于在吃我那部分的动物了吗？ 对啊 ，You would just be eating doing something， 对 ，No extra animals would die， 对吧？就是一个虚拟的说法，然后 you would 就说 you'd。You'd just be eating my animals， 也又是虚拟的，都是虚拟语气。 哎，他也没读出来这个的。You'd just 就直接省略了 you 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就够了。 但是有停顿的 啊，对， 有停顿的。 You'd just 对， 好， 所以 you just 这个区别呢，其实一般老外都是能听见的，没问题的。 好的，然后呢 ，Phoebe 这个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 ，She's so 感动，她就说 ，Joey， I can't believe you would do that for me，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为我这么做。 对，然后又是一个虚拟的 ，You would do that， 对 ，You would do that， 做没做还不知道呢。 对他，反正是有这个意思，而且是真心的。Joey 就只有真心这一个状态，他从来不会对 假 说假话，对。那他能不能做出来就不知道了，反正他说 心是挺真的， 对 absolutely 话是挺真诚的，就是 对、啊、 不知道做不做得到哈。 对、啊、他就说 absolutely， 那就是当然会为你这么做 啊， 必须的、 哎、 说嘛这个 啊， 啊 我谁啊这拍拍胸脯， 对，然后他就说 I could be a vegetarian， 我当然可以做 vegetarian 啊， 对啊， 这有什么可难的， 对啊，然后就问了一句 there's no meat in beer right， 那啥，啤酒里没肉吧？啊，我还得靠那个续命呢。 对，就只能喝酒啊。 啤酒里没肉吧？是吧？ 对、啊， 不然那很惨的。 不然这个也不能 活不下去 了，也不行，对，可能真的不行。 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对啊。 哎呀，一种比较天真和傻萌的， 好可爱。 Joey so cute， 为朋友两肋插刀，两肋插刀啊，非常可爱。好， 嗯、 来我们的今天的段子就是这样了。 嗯、 老师来给我们看看，今儿有五句连读哈、啊，示范示范。 OK， 我们来一个慢速的，然后一个快速的。OK， 第一句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第二句 ，I can't help it。I can't help it. 第三句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第四句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最后一句 Suppose...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OK， 就是这么说的这五句话。 好，马上送上今天的情景。 There's a Phoebe on my sandwich. Phoebe, what are you doing? I'm trying to help it. I need the meat. The baby needs the meat. Look, you know when you're dating someone and you don't want to cheat on them unless it's with someone really hot? Yeah, totally. All right, okay. Well,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If you'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wrong, do it right. You feel better now? Yeah, but at what cost? 6 more months, 3 meals a day. I'm gonna eat like, you know, millions of cows. Hey,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meat-wise? What? Well, I eat a lot of meat, right? Yeah. But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No extra animals would die. You'd just be eating my animals. Joey, I can't believe you would do that for me. Absolutely. I could be a vegetarian. There's no meat and beer, right?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情景了哈。嗯，其实说到这个吃肉吃素的话，现在有很多人是 vegetarian， 对吧？ Yeah, 爱吃素食， yeah. 因为现在的这些我们吃的这些肉食，很多都是这个。有些就是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相关方面的资料，嗯，就是有些肉食吧吃了以后不是很安全， yeah. 对我们的身体。 It's also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animals make a lot of CO2 and that contributes to global warming. 是因为，yeah. 因为我们要用很多的食物和水去喂养动物。 Yeah, and they give off a lot of it. 他们要排放出很多的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碳足迹。 Yeah, 这个。 Especially cows. 啊，尤其是牛， yeah. 这个动物，对，包括像屠宰宰杀呀这些，嗯，很多反正各方面的这些知识吧，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嗯， 啊，我们传统的一些饮食习惯是什么，我们在新的时代新的年代，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姿势的一些增长去给它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Yeah, yeah. 啊，这是可以的是吧，了解一下现在信息很丰富的。 Yeah. 调查研究也很多，啊，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接下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了。 OK，嗯，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第二句是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第三句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然后最后一句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好的， 都是 不错， 都是生气的才会说的话。 对，愤怒的话你练好了没有？ 希望大家今天特别愤怒的说一次给我听。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位同学叫勤劳的哈士奇哈，啊，他说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嗯，啊，是吗？ 你可能就是研究这个环境专业的是吧？ 就是研究愤怒的， 研究那个 cow 跟那个 CO2。 哦，酷， 可能是那个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就像你先来做这个作业展示啊。勤劳的哈士奇。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Okay, got 发成了 go 了。OK, 所以就是 got 别 go, 然后后面这个 the 的音别发成一个了。OK, got 了，这个了就不对了。 好， okay? 金喵喵。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 mari 这一段呢 ma 结尾呢最好有一个 r 的音，别发成 mari。是 Mary 提问题的 Young。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OK, well, I 这个 I 发成了 let. OK, 所以太弱了，嗯，你这个双元音得发出来。 Bugs Bunny.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 fire 的这个 y 的音不够明显，也就是说明你把发 y 的双元音发成了 I，嗯，OK。 一位在职的二孩妈妈哈，叫 Sylvia.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那这个 da 五的这一段呢稍微放松一点， OK, da 五就 OK 了，你现在有点 da、OK、 紫水晶。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 有点感觉。 OK, I'm gonna fire you. 其实这里重音是 rat 的这个音节。 OK,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 fire 其实不是关键词。 好， Anna.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 这个 some gonna 这段有一点 some 有一点 m 的音出现了，是 some gonna、okay? 但他这感觉很好， 挺好的， 他这个感觉很好， 愤怒， 哎，凡事要用恒心。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K, get out 要注意这是一个滑动，你刚刚发的是 do, get out OK, 然后 get out, 所以这要注意是一个 do, OK, 嘴结尾嘴唇要嘟起来， 哎，多标准一点是更好了， 嗯，对， 一宿余下。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 这个 a 的音梅花 a, your ass, 应该是 a, OK, 你现在发成有一点 i 的音了。 就 ice 了。 嗯，就 ice 了，对。所以这个要多注意， OK? 啊，范范。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这个发音其实是完美的，可是非常没有感觉。 哦 ，OK， 你要说的像 Monica 一样最好。OK， 可是发音是完美的。 哦，但是你还不委屈， 对， 你还不委屈， 就是、对， 你还不小可怜， 就是机器人。有一点就太平了。 好，韩琦 Kati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 就是注意我们的重音。OK， 你现在是在念句子，可是要把它练出来。 肥嘟嘟左卫门，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Bet your 这个儿化音丢了，然后连读也没有了，所以就变成 betcha， 应该是 betcha。Okay. 一年 You get your wrist, I'm gonna fire you. Chira, add 的音嘴巴要张开，你发成了 chira, chira 应该是 chira。 周燕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Deserve 的 v 跟 have 的 v 都没有震动。 OK， 你要注意是下唇碰上齿。 OK、 Coco Will I got the problem with it? Problem 这个 pr 的这个融合音，然后 blum 的这个 bl 的融合音，两个都需要多练习。 Maggi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这个不错，可是你很多的这些 a 然后 o 然后 a 的这个嘴巴大一点的这些元音 down a 一开头嘴巴都需要大一点。 OK， 你现在嘴巴太小了。 好，张勇 I don't deserve to have a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Deserve to have 发成了 deserve to. OK， 所以这个多加了一个 v 的音节，应该是 deserve， 然后 to 发成太一个土了，应该是 to。OK， 所以放松弱读就 OK 了。 伟伟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ear you. Fire 发成 fear. OK， 这个不行。这是 错误，这是硬伤。 对，这个是一个发一 ，OK， 不是 fear。 Fire， 对 ，fire， 你说 fear you 就是怕你了 ，OK， 就变成那个字了。 Captain Cook，Get out of my kitchen，Get out，OK，Get、okay? out， 你的这个重音要注意 ，OK， 如果是 get out， 就变得比较平了。 Okay? 你这么一说，别人肯定不会出去的，放心吧，你没那个威慑力。 对，他可能会觉得你在那边念一个东西出来，而不是在骂他。Okay? 对，他开玩笑吧，在、okay. 童话。 You better ask I'm gonna fire you.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这个 chira 这一段要连读 ，OK， 这个 r 的音没出现，所以你要卷舌 ，better， 然后连读 chira， 这个要多练习练习 ，OK。 王 ，You better ask I'm gonna fire you. Chira 完全丢了这个 a 的音了，就变成 terse。OK， 所以这个就丢了关键词了。OK， hold you。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OK， well, I got 这段要稍微放松你，你发成 li， 首先是 li 要滑动，然后 got 你发成了 got， 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 o， 然后 a 的音代替了 a got。 Tasha， get out my kitchen， get out。 Get out 丢了一个 of 这个字了 ，OK， 所以丢了字。 静香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Well, I 要连读。 鲜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Sauce all 这个要发成 a、的音 ，sauce all， 不是 sauce all，OK、okay?。 人在旅途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OK， me 别加重音，然后 down 这个发音不是 don， OK， 它是 down， 你要动嘴唇。 天平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就最后一个 me， 你的舌根要高一点，不然就完美了，发成了 me， 应该是 me， OK。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还在想完美，然后就哦，就最后一刻。 一刻啊， 最后一个字 差一点点啊， 差了那一点。 最后一刻哈，我们这个同学叫 Brugas。 How abou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ass. 这里那个的没听见。Okay, 所以你要嘴巴张开。Some. Okay. 林杰生。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连读。Bet your ass 有一个 r 的连读，没有连。 哦、oh?。 没有连读。 Sivani，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I'm gonna 这段有一点 I'm gonna， 然后这样就影响到你的节奏了。刚刚你突然间就不稳定了，所以是 I'm gonna， OK。 好 ，Tippy，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Tippy 同学，你的 don't 的这个发音，不行啊。发成了等，我们以前纠过了这个问题。 哦，还没有改进哦。 没有，以前已经改完了。 又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看来还得反复。 That's not okay, Tippy. 好，被老师批评了啊，严格要求。大少。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down 结尾的 n， 你的舌尖一定要顶上颚。OK， 如果你用一个中式的这个前鼻音，对方是听不见的。OK， 好，心。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All over 的这个了，是要注意，你发成了一个呢了。Oh no， OK， 这个要注意。 好好好，嘟嘟。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Saw all over 这个 saw all 的音丢了，你发成 slow， 看混过去被听出来了吧， 丢了一个音节了。 没混过去了吧。被听出来了。归零者文明。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其实发音是不错的，可是你要模仿那个 Monica 说的那个状态，他不是特别开心的 I don't deserve 的，就是往上下的这个韵语调， 他是委屈的， 你这是把人家嘲笑别人了， 对吧。来调调哈，调调还要再模仿一下哈。 对， Floss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Get out, 不错，可是你的开头，嘴巴就是放松一点，你有一个倒五，是 down, OK? 用一个梅花 add 的音比较好， down. Lifelong learning.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God 的这个给丢了，你发的是 got, 应该是 God. 方南。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Bet your ass 要连读，你没有连读。 要连读， 要连读。 小双 Get out my kitchen, get out. Get 开头的 get 发成了 guy, OK, 用了一个中式的 I 了， OK, 后面的 get 没问题，所以就要继续练习。Okay? 银杏叶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on over me. OK, OK, don't 别发成 don't, OK, 它是一个 don't, 你要走流程，慢慢的来，别发 don't。 好的。冰石 I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是 you bet your ass 不是 I bet your ass、okay, 说错字了， 看 没有练好是不是临时发的呀，应该多念念 后面还不错，后面还不错，可是就第一个字说错了。 再来一位同学川川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Marinara 是一个呢，刚刚好像用那个 M 的音了， Marinara 就重复了两次，然后这个 down 别发成等，给不是一个 N 的音。 想纠音的同学啊，加我们的微信 going for gold 2018，写明是要参加课堂纠音的，有机会在我们的课堂上让汉妞老师给你指点指点，有指点总比没指点好，是不是？ Yeah. 给你一个方向，你去练习才会越来越好的。 Yeah.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好，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汉女老师精彩讲解，下次见。 OK, bye。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